在海外，心系香港，百川汇聚，四海文集。 喂，欢迎大家收听南风窗，今日咧系4月18日星期六嘅晚上，咁我系爆石啦，喺我身边咧有糖水同埋阿 Sam，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嗱，冇啊，嗱，糖水今日咧同阿 Sam， 今日咧我咧就想为到添好运平反一下。 系点啊？你去咗啊？ 我谂两集之前咧，咁我哋就访问过 Eric 啦，因为 Eric 咧就排咗好耐队，咁样食完添好运之后咧，就好多怨言，咁又话啲嘢食又唔好食啊，啲 menu 用简体字啊，咁样即系为求即系俾到个真。即係真確性咧，我自己咧都走咗去試一試先嚇，要唔好呃聽眾啊嘛，咁費事俾人告啦，係咪先？咁 食完有咩感受？有冇覺得大隻咗？ 大隻咗，自信心翻曬嚟啊嘛！喂，唔係啊，因為咧嗱咁嘅，我就約咗朋友食飯嘅，去咗我食咗兩間鋪頭嘛，我一開始咧就去咗呢個鼎泰豐食，咁我食完之後唔係好夠喉，就喂不如去添好運啦，搏下啦，咁嗰陣時大概7:09到啦，咁佢8:30 last order， 咁我知道有機會可能可以攝到個啦咁樣去食喎，咁我哋就五個人就8:03去到，嗱大家講個即係如果大家想去添好運又唔使排隊咧，就係8:03個字咧，就喺佢門口企喺度咧，就應該又唔使排隊，又入到去食嘢嘅咁。係啊，咁基本上我就入咗去嚇，用3個字時間 order 曬所有嘢，跟住食埋8:09就走人咁樣咯。即係食當快餐咁食咯。咁講下味道啦，嗱，咁其實嗱講真嘅，即係嘢食係我都係好食嘅。咁一來我自己少飲茶啦，飲茶都唔平啦。OK， 咁我覺得即係個叉燒包一絕嘅。OK， 即係啲人話唔好食啦嚇。嗱、食物就我覺得係中上水準嘅。咁但係咧，即係好似 Eric 咁講啦，咁打正招牌講寫住香港味道啦，咁但係個餐牌就全部都係簡體字啦，即係殘體字啦，即係呢個我哋之前講過啦。咁啲侍應啲態度咧都比我想象中差嘅喎，即係一來佢哋又唔係粗純正廣東話啦 ，OK， 二來就係、是、即係聽落去又唔係大陸口音嘅，其實係我覺得好似之前咁都有講過馬拉啊，啲馬拉嘅印尼口音咁樣，咁。啲態度就真係好惡劣嘅，因為咧我諗太多人啦，好似去咗大排檔咁嘅感覺。咁但係 咪有香港 feel 咯？ 係 有香港。態度要差先有香港 feel 噶嘛，冇禮貌點似香港？ 係嗱，咁但係咧又另一邊商咧，咁個價錢又亦 佢價錢唔香港 feel 喎。 大價錢唔大排檔 feel 啊嘛，係咪先？咁你 唔係而家香港食嘢好貴㗎？ 大排檔都好貴咩？ 唔係，但係天好運好 差 都香港。 人離鄉自物離鄉貴嘛。 係啦，嗱咁講翻食嗰樣食嗰陣時咧，就咁啦。你問我係咪香港味道咧？我又唔敢講話即係香港味道，但係一樣嘢好特別嘅就係、是、咧，我同即係我啲朋友喺度食緊即係呢個脆皮叉燒包嘅時候咧，咁喺個半，因為我哋坐喺好近廚房啊，咁咧佢廚房對出咧有一個音響啦，咁樣喺度焚機喎，你估下佢焚緊啲咩歌？ 唔知係大陸歌咯， 陳奕迅。 齊信啦，嗱，即係我哋都估嗱，你講你買得出香港味道，咁你梗係打正招牌嚇，播翻啲香港本地流行音樂咁樣，咁先 好難講， 有香港 feel 啊嘛。 貴人同埋狗肉啊！ 講真嘅，其實佢真係賣緊香港歌嘅，咁但係咧，to my surprise 咧，播緊一路咁 loop 住咧，張國榮啦，譚詠麟啦。 一追再追， 就系 exactly 咯，同埋最新咧都系郑伊健咯，同埋呢个张柏芝，即系最新嘅因为我 OK 啊， 我半个钟喺度食嘢咧，基本上听嚟听去都系张学唔系冇张学友都冇添，即系呢个嘅张国荣啦，跟住就系谭咏麟啦，之后亦間屎有一兩隻咧，就係即係鄭伊健啦，跟住就張柏芝噶啦咁樣。跟住我話：喂，唔係啊嘛， 仲有歌手咩？之後冇歌手啦，香港仲有咩？ 咪、那個情況就係咁樣咯，即係你俾我感覺就係、是，咦？ 張柏芝都係歌手。 唔係，即係勉強計埋佢冇啦，仲邊有？其實佢都唔算，我都唔知佢識唱歌嘅。 咁我老婆就話啦，嘩佢食緊個叉燒包嘛，咁佢一路聽嘅時候，嘩我真係好似去咗旺角咁啊，跟住話唔係呀，話你話如果香港而家旺角仲係播緊呢幾隻歌啊，大劑啦，係咪先？即係我想講， 佢冇講幾時嘅旺角嘛。 係 exactly， 就係我就係今日想講嘅一樣嘢，就係香港俾人嘅感覺呢，或者係可以傳銷或者係 sell 啊，譬如話我一間餐廳我 sell 香港味道嘅時候，即係你俾人嘅感覺就係、是、咦依啲歌先至係香港喎，即係依啲歌先至係可以去帶翻大家去翻哦，香港係咁樣咯。咁但係而家其實香港唔係咁噶咯，即係好坦白咁講，如果添好運而家嚇用翻啲香港本地啲嘅流，即係而家現時嘅流行音樂嘅時候，其實真係可能冇咗嗰種感覺喎，即係而家只可以用懷舊嘅方式去表達到香港喎。 唔係，大家向好的方面睇啦，你起碼到依刻添好運都仲會走嚟碌香港呢張卡啦，係咪先？仲有啲剩餘價值咯。 聽你講個格局應該都係星馬嗰邊嗰啲華人開㗎啦，如果係咁。 係 啊， 一方面，一方面佢哋係用殘體字㗎嘛，新加坡係用殘體字㗎嘛。咁另一方面，你話佢侍應都係似馬來西亞、新加坡嗰啲人嘅口音啦。咁佢哋啲服務態度一般都係麻麻地啊！你去嗰啲其他嗰啲星馬餐廳，而家都好地道嘅，開到嗰啲食物，嗰啲都係一般咁樣，又唔係太差，但係又係唔幾好咁樣。 呢啲咪就係等於你大陸你打到孔家店啲有韓國佬走過嚟話孔子係韓國人嘅道理一樣咯。你香港自己都唔保留自己嘅文化，尊重自己嘅文化，咁馬拉仔咪攞嚟用咯，係咪先？ 哇！嗱，講開韓國啦，咁不都不得不提，因為咧，即係我同我老婆咧都係好中意睇嗰啲韓國綜藝節目嘅。咁啱啱今日咧就依兩個禮拜咧，咁其實佢韓國有個好平民嘅好國民嘅綜藝節目，咁好多可能喺香港嘅聽眾都知道，就係即係依個嘅無限挑戰啊！哇 ，Sam 你知唔知你有冇聽過依個節目啊？ 唔知喎、 基本上好多，我相信好多香港師奶其實都有睇呢啲韓劇、韓國綜藝嘅。咁基本上咧，依兩個禮拜咧，圍繞住有一個啲主持咧要做啲 mission 嘅，要做啲任務嘅。咁其中一 pair 咧就去佢哋咧就決定咧係要揾啲要揾啲荷里活明星啊。咁因為咧咁你韓國去美國咁都好遠噶嘛。咁佢話哦好啦，唔去揾韓國明星啦，去揾香港明星啦咁樣。咁佢哋介紹咁諗下啊，我哋揾邊個明星好呢，喺閃過佢哋個 mind 呢，即係你見到熒光幕上面喺度彈嚟彈去啲相呢，就係邊個呢？劉德華啦，即係對佢嚟講咩係香港明星啦，劉德華啦，周潤發啦， 呢個韓國節目嚟㗎， 係啊，韓國節目嚟㗎，周潤發啦，劉德華啦，同埋成龍囉。喂，成龙系对佢嚟讲话，哇，成龙大哥，佢哋好开心，因为即系佢哋觉得成龙系代表香港，跟住话 好合理嘅， 哇，唔系啊，话即系仲如果香港都系香港只剩下成龙嘅话，咁即系大剂吓、啊，即系你谂下成龙，如果即系到70岁、80岁都仲要出嚟做，仲要耍醉拳咁去代表香港，咁啊大剂啦，即系警察故事2018都未掂、 啊。周润发、成龙好劲啊嘛，始终话晒都系荷里活明星啊嘛，去到嗰个层次啊嘛。 即系你我睇嘅时候我已经黯然啦，因为点解咧？我哋香港人，我系身为香港人啦，我喺澳洲，我睇韩国综艺啦，即系我哋已经唔睇香港嗰啲乜鬼综艺节目啦。OK， 我哋睇啲韩国综艺节目。我老婆开住个电视机吓、啊，全部讲韩文，我都唔知讲乜嘅。OK， 咁佢可以话俾我听，嗱，依个叫咩名啦？依个叫咩名啦？依个叫咩名啦 ？OK， 喂，调翻转头，韩国人睇香港以前都系好睇香港电视节目嘅，或者系香港电影嘅。喂，对佢嚟讲都。背景音樂永遠講香港嘅時候，背景音樂就係英雄本色咯。即係你諗下，仲係遺留住依段時間，即係好，即係喺依段咁耐以嚟，依廿幾年嚟，其實香港做過啲咩嘢咧？即係我會有啲憂慮咯。 我冇啊，冇根本冇辦法。你政治唔穩定嘅情況之下，好難其他嘢發展噶嘛。你唔好講咩啦，你睇下而家啲電視台搞到點樣衰樣先得㗎。而家根本就無線攞正牌壟斷，係咪先？俾個頻道港台播咁啊，即係 blip 咁啊，即係名正言順一台獨大啦。港台唔收得廣告㗎嘛。 咪肯定係香港而家係冇咗嗰個。嗰種光環係冇咗㗎啦，即係 江水唔同咗。 係咯，好明顯就係話你點解星馬人開嗰間餐廳，你嚇、啊、點心你都仲要抄翻香港，但係你 佢哋即係代表咗佢哋上一期接觸香港嘅流行文化，就係張國榮、譚詠麟嗰一脱咯，即係證明咗呢樣嘢咯。咁其實我即係我以前都會係譬如幾堅持自己個文化身份嘅，即係一個華人啊咁樣。即係慢慢我而家都開始改變，因為其實你慢慢覺得冇意思嘅，因為你嗰個文化身份要喺呢個生活嗰度體現出嚟噶嘛。如果你冇一樣嘢係你日常生活冇一樣嘢係體現到出嚟嘅，你再強調你個文化身份已經係冇意義。即係譬如你講西人咁樣啦，佢哋真係做緊而家佢哋日常做緊啲嘢，真係由希臘仲做緊噶嘛。有好多係由嗰陣時影響到而家噶嘛。咁但係譬如我而家嘅生活，我有咩係可以話係同我文化我嘅生活同我嘅文化身份有關，我真係講唔出。 同埋我覺得你仲要堅持保持自己嘅身份咯，好想忘滅自己嘅身份融入澳洲，不過融入唔到咁解啫。 唔 係 我 一開口佢就發現我係香港嚟啦，大佬。 唔係， 睇 你辦唔到噶嘛，你因為你唔係啊嘛，所以你咪唯有即係，所以你就要係。 屌，咪真係好難融入。 因為呢個真係你嘅身份嚟噶嘛。 唔係，佢哋睇美國嗰啲畫到畫特特嗰啲動畫長大噶嘛，我哋梗係龍珠、超時空要塞嗰啲啦，係咪先？我哋日日係嗰邊噶嘛，咁完全。 超時空要塞你都識。 唔係，阿星個情況就係咁樣喎，即係好似頭先話你平我哋細個咪睇龍珠長大啊、超時空要塞啊、機動戰士啊、根揼啊咁樣，但係依啲嘢唔係香港噶喎。 唔係依個問題啊，即係嗰個共同回憶啊嘛，同埋大家啲、即係啲價值觀啊，或者嗰啲嗰個即係點講啲文化係唔同啲，即係佢哋睇事物啊，佢哋平時嗰種幽默感啊，咁樣係會好唔同。其實最重要係嗰個共同成長，嗰、那個共同 common memory 係好差好遠啊。 因為個情況就係咁樣，因為成日講話文化建國啊咁樣啦。咁但係我就成日，我而家喺度諗下，喂，其實香港有啲咩文化呢？即係我哋嗱，你話我哋細個嗰陣啦，我唔知道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啲嗰陣時嘅細路哥係即係食咩大啊，或者係飲咩大咁樣啦。即係我哋即係嗰啲八十年代嘅，我會覺得係喂，我哋睇啊睇龍珠啊、星矢啊、南瑤多合津啊、足球小將啊，睇啊睇日本漫畫。OK， 翻到嚟屋企嚇就睇啲日本卡通片，冇噶咯。咁我哋所接收嘅就係依啲叫。呢啲叫童年回憶喎，即係出周六周日咧，有錢嗰班咧就可能會去朝頭早可以食下麥當勞做早餐啊咁樣，即係呢啲係嗰啲叫生活回憶，但係呢啲唔係文化嚟 嘅 喎。 其實係唔清楚嘅香港嗰個文化身份，咁所以咪要做咯。第一就係、是，第二就係、是，咁你係有噶嘛？即係譬如你食嘢啊、流行文化，咁你就算係譚詠麟、張國榮、周潤發、成龍都係譬如金庸啊嗰啲都係。都是香港的東西來的嘛，即是你還可以數到很多的其實。那另外就是說第三就是其實很多小的國家呢他們都不是說一定有一個很或者新的國家他都不是一個很悠久文的文化的嘛，就算澳洲都是的，那你都是學Sam或者都是看一些可能睇美國劇啊或者是受英國的影響啊，那他都要慢慢去建立。因為你新加坡也是啦，新加坡你佢又係唔會有自己嘅悠久嘅文化，佢都係受其他嘅喺四周圍嗰啲大比較大嘅國家或者比較悠久嘅文化嗰度吸收翻嚟。咁你就算去歐洲都係噶，譬如你去比利時咧，咁樣咪即係佢有譬如法語區、有荷蘭語區、有德語區咁，佢都唔係自己嘅一個譬如話好長久嘅比利時嘅傳統啊，都唔係咁樣。所以即係又唔係話香港冇得做嘅問題就係話而家係喺度衰敗緊同埋破滅緊嗰樣嘢。 唔係，其實我覺得香港好有自己嘅特色嘅，即係你好即係好似爆石好似講到話要揾啲嘢出嚟，其實唔使啊，廣東話咪就係咯，係咪先？廣東話加正體字就係已經係香港特色啦，天下無雙啊，係咪先？你揾唔到第二地方係行依套制度噶嘛？咁你其實已經有喺度啦，唔需要特登揾啲嘢出嚟。只不過大家所謂嘅文化建國或者點樣核心價值，其實係一套乜 Q 嘢嚟嘅先。其實只不過大家一套共同嘅信仰啫嘛。即係好似你以色列咁樣，點解可以一千年就復翻國？唔係因為佢有菠蘿油，唔係因為佢有茶餐廳，係因為大家都信嗰套嘢叫摩西五經啊嘛，係咪先？即係變咗你其實一個國家或者一個民族啦，其實最大嘅 凝聚力唔係在於佢嘅膚色咯，或者佢嘅語言，或者佢嘅語言，其實最重要係佢嘅信仰咯。咁所以啲人點解成日都作啲神話出嚟？即係你每個國家都作啲神話出嚟，就係、是、製造個國家嘅凝聚力啊！即係好似澳洲咁樣，成日呢排一百年啊嘛，成日喺度翻係咁喺度煲，又話 ancestor 又話點樣重要，點樣重要？屌你幾千人俾英國佬點咗做炮灰啊嘛！講真，有咩大不了啫？對，根本對成場戰爭冇任何作用可以咁樣講。但係即係就係因為澳洲人都覺得話呢樣，我哋要揾啲嘢出嚟作為我哋嘅共同嘅一啲圖騰。一啲 common memory 去對於國家嘅認同咁樣，咁你香港其實就已經有曬啲嘢㗎啦。你有大家獅子山下，每一次股災大家都記憶猶新嘅，係咪先？咁有沙士又成，其實有喺度㗎啦。我覺得只不過係啊、只不過上面有個啊、無形之手一路係咁壓住你，同埋喺度分化你哋咁解啫。 即係我覺得不斷地被消滅咯，即係譬如話，即係你冇嘅喎，用錢嚟買緊你嘅，買緊我哋剩餘嘅文化或者係一啲集體記憶咯。冇你嘅電視劇，你要去外購嘅嚇、啊，你要去買嗰啲大陸做嗰啲武媚娘啊、西遊記啊咁樣，即係你夜晚就要播呢啲咁嘅嘢，跟住即係自出版商就慢慢被侵蝕嚇、啊，全部俾啲紅嘅錢嚟去控制住，所以出版到嘅嘢都唔會係方即係越嚟越赤化，即係你喺學校裏面又係咁不斷咁樣去即係去推普要廢月咁樣，所以個情況係越嚟越坎坷喎。 係㗎，係㗎，但係坎坷嘅。咁即係呢個問題都比較複雜，所以即係你講到話，一方面係俾大陸摧毀啦，另一方面就係嗰種蘋果日報嗰種價值嘛，即係嗰種新自由主義嗰種價值嘛，其實。我覺得《蘋果日報》嗰種係摧毀得更加嚴重嘅，所以其實我覺得陳雲咧係勁嘅，咁但係我其實係有喺度嘅，學阿 Sam 話就係，因為同埋點解陳雲而家可以，譬如佢推翻話香港先係華行化咧？咁你睇翻就係話之前嗰兩年嗰套戲咧叫《一代宗師》咧，咁有啲人鬧嗰套戲咁啊，話佢合拍片又成，咁其實你睇嗰套戲佢講咩啫？佢就係話其實你嗰個民國嘅武林到最終係嚟曬香港嘛，咁其實香港就係一個歷史嘅機遇，就係話你成全咗嶺南嘅文化啦。首先就即係阿 Sam 講嘅廣東話啦，同埋好多譬如粵劇啊啲嘢啦，咁你仲有好多中國嘅文化留咗嚟香港嘅，當時因為政治嘅關係。咁你係好豐富，係有好豐富嘅文化喎。香港有一段時期，咁先至出咗一個香港啫嘛。咁你而家係可以攞翻嗰啲嘢出嚟，即係再去發展佢，咁樣就可以就係講咩文化建國，其實可以做得到咯。 啊，第二樣嘢就係我唔係睇一代宗師啦，我自己睇咗咩黃秋生嗰套咩又係葉問啦，咩葉問咩最後一戰嗰啲咩終極一戰咧，係咁葉問啦。咁跟住即係佢去講到一樣嘢，我都覺得好得意喎。原來咧即係碟頭飯係源自於香港喎，即係呢個係香港嘅文，呢、這個就係香港嘅文化，即係其他大。即係大陸係冇大陸本中國大陸本身係啊四餸一湯啊三餸一湯啊咁樣，但係對佢對香港人嚟講，嗰陣時嘅香港嚟講嚇，你兩碟碟頭飯就兩個餸咯嚇，咁、啊、但係即係依個就係香港嘅文化咁樣咯。 有冇或者我同大家分享一下啲嘢啊？即係即係點講？其實香港有好多特點係外國人係會認得出嚟嘅。即係譬如點解咧？譬如我之前讀書咧，咁我同個即係西人同學咁一齊，咁佢就去過唔同地方做嘢嘅，佢去過美國，又去過東京咁樣，我冇記錯嘅話，咁佢去過唔同地方做嘢，咁我而家即係一齊讀 postgrad 咁樣啦，咁一齊讀書，咁啊佢即係可能佢就忙啲啦，我得閒啲，咁我就可能。即係個進度上好少少，咁我有陣時就幫下佢啊，我話佢招位要點做啊，點做啊咁樣。咁佢又問我，無端端佢有一日即係講，即係大家做功課啦，驚佢問我，佢話 Sam 你係咪香港嚟嘅？我話係啊，你口音聽得出啊。佢話唔係啊，佢話我同你開會一傾偈就知道你係香港嚟嘅。我話點解啊？佢話因為你好似 New Yorker， 佢話你係 Eastern version 嘅 New Yorker。佢話即係香港咧。 就永遠俾嗰個人嘅感覺就係東方嘅紐約咁樣咯。佢話你講嘢又好講嘢好快啊，啲反應好快啊，轉數好快啊，即係病病病，即係一二三四五咁啊，即係好 New York 噶個 feel。佢咁樣講，跟住我係咩？我唔知喎。佢話係啊係啊，我見親啲香港人都係咁樣嘅。即係所以其實我意思就即係話其實香港係有好獨特嘅 identity 嘅。咁即係如果其實你話香港要獨立嘅話咧，咁文化上我覺得係存在嘅。所以點解阿爺先咁忌你啫嘛？係現實上冇可能啦。講真，地緣政治嘅問題係冇可能做到 啊。你哋。出世得遲啊！即係當年香港真係好撚巴閉嘅。呢個係八九年之後就係六四啦。一方面就係、是、另一方面就係、是、柏林圍牆倒下嘛。咁當年成個世界咧就係、是、嗰、那個氣氛咧就係、是、自由市場勝利。咁就係、是、新自由主義嘅即係資本主義嘅高峰嚟。基本上嗰時係。咁嗰陣時個神咧就係咩佛利文啊嗰啲啦，嗰陣時《蘋果日報》亦都係即係喺香港開始好出版啊，一周刊啊咁啦，咁引入咗好多嗰啲新自由主義嘅經濟學家啦，即係當然包括佛利文啦，成日講基本上係神嚟嘅，咩列根啊、戴翠爾夫人啊嗰啲成堆出曬嚟咁佢哋係點名講，即係喺佛利文嘅口中，香港就係應該全世界跟佢學嘅一個 model 嚟噶嘛。所以當時香港係咁同埋其他西方國家嘅經濟唔係咁好㗎，所以嗰陣時係好巴閉㗎香港。 唔使啊，我記憶當中都好巴閉啦。根本97年之前都好巴閉㗎，係而家先搞到咁啫嘛。 但係我另一邊我就覺得咧，香港嘅即係依一代啦，香港即係譬如話我哋好似嗱，我哋依一代，我哋依個年紀就係、是。當係即係依個係香港人裏面而家最搏命啊，或者係即係最年輕力壯嘅嗰一群啦、啊，即係三廿零歲、三廿蚊啊咁嗰啲，咁其實都係一個好對社會一個好大嘅即係勞動力嘅或者係即係生產力嘅象徵啦、啊。咁但係我見到咧，即係譬如依班人咧喺香港，依班年紀人喺香港而家做緊啲咩？即係我見到就係話，譬如前幾日前嗰排咧就沙田新城市廣場咧，佢哋有間麥當勞咧就收檔啦、執笠啦 ，OK， 咁已經就即係喺嗰度好耐㗎啦，即係幾廿年嘅咁樣。咁咧就見到咧就成班即係年輕人啦，你見到係差唔多年紀嘅，咁咧著曬西裝啊，老積骨咁樣，跟住就去到身光頸靚咁樣去麥當勞嗰度咧，就攞曬啲碟啊，攞曬個杯啊，飲可樂啊，即係攞曬啲酒杯啊，裝可樂啊，跟住喺度喺個碟上面切麥樂雞啊咁樣，即係去當係話，譬如話好似懷緬啊、懷念啊，即係依間陪咗佢哋咁耐嘅餐廳啊咁樣。咁即係，但係我覺得，如果係一間即係 local 嘅茶餐廳，或者係即係服侍咗即係依個 community 好耐嘅一間老字號嘅茶餐廳，你話執笠咁，你話咁樣去悼念，我覺得好正常。但係一間即係譬如話麥當勞啊，依啲咁嘅，基本上係一間快餐店霸權嘅一個代表嚟嘅時候，佢唔喺依度租嘅時候，佢可以佢基本租貴啫嘛。咁佢基本上去地度租，咁點解要去咁勞師動眾咁成班去，即係咁多人走去響應或者係去做呢啲嘅懷念工作呢？即係我覺得好似我哋嗰、那個香港而家需要嘅嗰班人嘅 focus 好似走錯路咁，或者係走咗好多冤枉路咁樣囉，我自己覺得。 我覺得我唔係咁睇嘅，咁依批去慶祝嘅應該係90後為主㗎啦，咁90後老麥係一個即係可能80後嘅會覺得仲係七十後八十後會覺得係茶餐廳，但係九十後就一定係老麥㗎啦嘛，呢好正常嘅。佢哋可能哇大佬當年係咪先同第一個女朋友仔就拖住手仔就係去食老麥㗎啦，係咪先？當年我仲記得我同我第一個女朋友都係食 KFC 啦，係咪先？點解咩我仲記得？係咪先？即係呢樣嘢冇得好講嘅。咁你係一個時代，咁、那個背景唔同咗。咁所以咁樣嘅啫，但係你要宏觀啲咁睇，咁又而家反而 走得最前，話要本土為抗爭嗰批係最後生嗰批咯。 即係有啲咩證咯？你明唔明即係譬如，如果連麥當勞都會成為咗你嘅香港嘅，我話我唔可以有文化啦，即係硬拎都話當佢係文化咁樣啦。咁嘅時候，咁其實冇乜香港喎，冇乜香港。 冇香港㗎，唔係你要明白一樣嘢，即係老麥嚟咗香港咁多年之後咧，已經唔係麥，即係香港嘅麥當勞已經唔係一般嘅麥當勞。佢個名都唔同咗，叫做老麥，你明唔明啊？即係等於你譬如咩老麥係咩？即係嗰啲咩老陳啊、老李啊，你明唔明啊？係即係好似好街坊，係樓下間雜貨鋪嘅，即係唔係咁熟啲嗰啲叫老麥噶嘛？你明唔明啊？係呢啲係已經係香港化咗啦。你諗下，全世界有邊一間麥當勞係會 sell？系会卖 rice burger 嘅，即系用饭做个汉堡包啦，系咪先？即系呢啲嘢全部都系已经好香港化，所以我唔认为，因为佢系一间麦当劳，所以我哋会觉得你会即系我哋会觉得哦，你唔应该缅怀佢点样点点，但其实去缅怀佢嗰批人眼中，佢唔系一间美国嘅跨国企业，佢系一间。街口轉個位嗰間老麥咁啊，你明唔明啊？即係唔同嘅 identity， 所以我覺得係有啲唔同。 兩個都係，你嘅兩個都覺得啱嘅，我覺得成件事都係有啲奇怪嘅。當你想象下咧，佢懷念緊麥當勞係嗰啲文化苦係真係幾錯誤嘅。但係我又明白阿 Sam 會講咩？我細個都係食麥當勞，我都懷念嘅喎。即係譬如我住銅鑼灣噶嘛，我住銅鑼灣我細個嗰陣時喺而家拆曬嗰啲地方，而家叫銅鑼灣廣場咧，嗰度係戲院嚟嘅，嗰度叫做紐約戲院，嗰個入邊有麥當勞。咁再大啲咧，就而家嗰個叫咩啊？成品嗰度咧，以前係三月百貨公司嘛，入邊有一間麥當勞。咁我都會懷念嗰啲嘅。咁我又好贊成阿 Sam 講，其實香港麥當勞係有少少分別嘅，因為係。全世界嗰啲麥當勞咧都係 franchise 噶嘛，香港嗰個唔係喎，香港係同一個老闆嚟喎，咁佢就搞香港麥當勞咧就即係會搞咗多唔同嘅嘢，咁同埋食嗰啲嘢都係有少少唔同嘅，即係會有好多搞好多唔同嘅嘢出嚟啊，又嗰啲玩具啲人又好中意收集啊咁樣噶嘛，成為咗生活一部分噶嘛。 依樣我最記得嗰陣時，成日排隊食到飛機出埋，就會咗換套公仔，係咪先？唔係即係嗱，你問我， 但係又奇怪嘅喎，呢樣嘢係真係你有冇見過人懷念嘅？ 唔覺得有乜奇怪？我唔覺得乜奇怪喎。你問我，你叫我揀新開嗰間咩添好運，我都未聽過。老實實，你問我，我要懷念街口嗰間老麥定係懷念添好運？我寧願懷念老麥咯。老實實，我有幾多回憶嘅老麥啊？啱啱先，即系，系咪先？俾人掟又试过，系咪先？咁你当年穷嘅，即系冇钱开饭嘅时候，都系挨老麦嘅啫嘛，系咪先？开心又系老麦，唔开心又老麦，系咪先？喂，喺香港嗰时，嗱，真系噶，嗰阵时，因为点解？因为老麦系廿四小时噶嘛，好多时候香港。咁譬如深水埗住，夜妈妈十二点咩人钟出嚟 hea 嘅时候，喂，边人去老麦等啦、啊？系咪先？我杯嘢饮咁度坐倾偈，或者睇老麦门口见，即系个地标嚟，已经变咗。所以我觉得系，即系我完全可以理解呢样嘢。 所以我觉得好吊诡咯。有时我觉得，其实生活习惯同埋呢个嘅，即系譬如话生活嘅怀缅啊，或同埋呢个嘅，即系讲紧呢个本地嘅文化，系咪可唔可以两个可唔可以捞埋一齐讲咧？可唔定系要划分佢哋？即系呢样嘢都好吊诡嘅。香港代表到香港嘅，對我嚟講，生活代表香港嘅話，即係新超記啊，新乜記，即係嗰陣時咪好多茶餐廳嘅，即係新乜記、新物記啊，跟住你會見到，喂，而家唔係噶嘛，而家基本上你左緊有一間海王粥店啊，咁跟住隔離有一間即係藥房啊，咁跟住一路，即係你見到好似個 template 咁樣，去每一個 suburb 都係得依幾間嘢嘅啫，咁樣，咁即係越嚟越冇咗依個即係 local 嘅嘢咯。咁又可以幾樣嘢講嘅，即係譬如地產霸權都係一個即係最重要嘅問題所在啦，咁樣。咁但係依啲嘢係冇嘅喎，你市民係好少，即係作為一個香港嘅藝民， 冇㗎， 乜嘢做？ 咁樣就得啦，依家唔理㗎啦。 我哋成日講緊話，我哋要保存依啲香港嘅文化，咁。有啲咩嘢可以 做咧，有啲即係第時啊，即係講真啊，我都坦白承認，我個人覺得即係香港獨立建國亦都係冇可能，即係好天方夜談嘅事。但係即係每一樣嘢都要有一個開始，每一樣嘢每一個 idea 都要有一個人提出嚟先嘅。咁所以我覺得依樣嘢係好嘅，我會覺得係我贊成仍然有依樣嘢。但係。我哋要做多好多功課咯，即係真係好似啲學生咁講嘛，心耕細作咯。咁但係心耕細作都係邊個人會做先得㗎？ 呢個問題值得大家去深思嘅。 係啦，嗱，咁今日我哋就講到依度啦，咁我哋下次再同大家見面啦。 拜拜。 拜拜。